天然膠同大家見面啦。首先提一提大家，我哋就喺今個禮拜五啊，就晚上喺應該美麗華商場係咪？有一個健康嘅講座，就個題目都相當之即係熱門話題嚟嘅，又係濕疹、皮膚病、皮膚發炎，同埋呢個一啲即係同皮膚有關嘅疾病啦嚇，咁我哋都請到位中醫師上嚟同我哋係即係講一講呢類嘅問題嘅，係嘛？咁啊，所以嗰個 PowerPoint 咧，間大家可以見到噶啦，係啦，就係而家呢個啦嚇。咁就係7月27日晚上8:00至10:00，就喺尖沙咀嘅彌敦道美麗華商場嘅9樓905室。咁啊嗱，嗰個聯絡電話我唔讀啦，大家喺嗰個版面我睇一睇嚇。咁咧就反應都算係踴躍嘅，咁所以而家我哋即係雖然話30人嘅限，但係我哋都盡量希望到期時加多少少即係位置俾大家啦。 可以自己walk in入嚟都得嘅，如果有時間。 係啊係啊，咁因為由於嗰個皮膚病嘅問題咧，即係喺近年嘅香港咧都即係好多人都受到影響啊。咁我哋相信呢個講座本身都應該幫到大家嘅，好嘛 ？OK， 好啦，咁啊，正常可以去翻一個正常嘅版面啦。嗱，今日我哋講呢個題目咧，就相當之有警示意義嘅嚇。就譬如以我自己為例啦，我哋有成停婚啊，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咁就即係再生嘅時候咧，千祈咧就盡即係記住唔好惹官非啊，樣做樣樣事都好小心啊，過馬路都要睇睇紅綠燈先啦。OK， 就唔好喺街度倒垃圾，唔好掉垃圾，唔好吐痰咁。做唔做到就另外一回事，但係咧。即係嗰個基本嘅教訓咧，就係好怕呢啲嘢，所以就咁我自己嗰個出身學校其實都相當之低下層嘅，咁但係都成日記住呢個咁嘅教訓啦，所以盡量都唔敢生事咁樣嚇。咁出到嚟社會做嘢就係就好簡單啦，就有份工係嘛，規規矩矩係嘛，咁就希望咧就過一個平穩嘅一生。咁但係我發覺咧，就好多時咧，即係個時勢一變嘅時候咧，好多呢啲嘢嗰個。願望都落空啊！咁尤其是咧，有好多譬如話，即係出身學歷好高啊，或者社會上嘅顯貴啊、顯貴咁樣，咦？突然間一夜之間就惹官非，甚至要坐監喎！嗱，舉個例，譬如話，我哋嘅前任特首曾蔭權，即係你諗下呢個人嘅出身，你如果你話佢做特首嘅，又話佢聽你將來要坐監，佢係一定唔會信嘅。咁另外就係譬如何志平醫生啦嚇，咁有一位相當之。即係聽講話好傑出嘅，即係精英嚟嘅。佢聽講話就係佢係咁學下小提琴啦，小提琴咧就已經攞即係可以攞獎噶啦嚇。咁後來亦都成為一種著名嘅牙科醫生，咁亦都結交權貴嘅。咁你又諗到就好難咧，就又係突然間咧就咦身陷牢獄咁樣咁樣。所以我到年紀大嘅時候咧，我成日一句提醒自己就係、是、咧，天有不測之風雲，好多嘢唔係話。咦？你覺得係咁就一定係咁樣？雖然多數係，但係就唔係一定係。 唔係因為其實好有好多時人要明白一樣嘢，其實人生係好無常嘅啊！早段時間或者可能近日，我仲係一個好高嘅社會地位啊，或者好顯赫，甚至乎有財有勢咁，但係可能聽日後日你就變咗一個。惹咗官非，或者甚至乎階下囚，咁呢個無常其實係好多以往啲歷史啊，都好多名人都有發生過 嘅。好啦，咁啊，想問下兩位師傅啦，咁呢個官非嘅問題咧，我哋可唔可以透過八字同埋紫微斗數咧去預見咧？ 咁我哋睇紫微斗數裏邊咧，其實都會有幾粒星嚟講咧，係主宰咗或者我哋叫做咧係代表咗一啲叫做是非啦，或者叫官非嘅。咁啊，官非好多時候嚟講咧，就係由是非所引起嘅。咁啊，但係是非同嘅官非嚟講咧，咁啊，梗係有差別啦。因為如果惹咗官非嘅話咧，就分分鐘都要坐監。但係其實嚟講咧，是非嚟講都唔好睇少喎。因為我哋以前咧，我哋中國有一個著名嘅女演員叫阮玲玉啊，佢自殺咧就因為佢寫咗句説話嘅，臨死之前佢係人言可畏啊。咁啊，因為喺背後咧，好多人咧就講佢是非嘅，咁啊，跟住然之後就自殺嘅。咁所以咧就講嘢咧就真係唔好立亂咁講。好多人咧有時咧就將口業咧同口德呢兩個咧就好似咧就畫上咗個等號，其實根本都唔知咩叫口德同埋口業。 口業嚟講咧就業障啦，講咗出嚟咧，即係譬如好似我哋咧成日都咁講啦，不妄語啦，不耳語啦，不兩舌，即係話咧你就唔好咧就將啲説話嚟講咧就加鹽加醋，變成是非，咁啊好容易咧就會引起好多誤會，或者會傷害到別人。口德就唔同嘅，口德嚟講咧即係話你講啲嘢有時咧就好聽啲，或者讚譽多少少，咁嚟講咧就可以咧就令到咧就消個口業個業障。咁啊，紫微斗數裏面嚟講咧，其實咧有幾粒星嚟講咧，就可以代表咗咧係官非同埋是非之星。咁啊，大家可以咧就咁啊一齊咧去分，同大家一齊去分析一下啦，睇下邊幾粒星咧係對是非啊同埋官非係好重要，同埋咧就要留意一下。即係正如阿台長阿黃師傅頭先所講啦，其實嚟講咧，如果是非咧就經常都會有噶啦。我哋成日都講是非好聽，因為是非係真係好好聽嘅，個個人都中意聽嘅。 八卦、 八卦嘛，如果唔係點解九十年代嗰兩本八卦雜誌賣咗咁多啫？係嘛？ 尤其是呢啲關於名人嘅嘢， 係啦，好多虛構，好多虛構出嚟噶嘛。咁啊，但係我哋如果睇官非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睇流年。我哋經常都講啊，流年係觸發點，即係最近咧有一個讀者佢都Apps 咧，即係問我有關流年嘅嘢，咁佢問得好詳細下。佢問點解要每年都要睇一次流年咧？咁其實天盤我哋叫做大，叫做個人生個盤啦，同埋呢個地盤啦，同埋人盤啦。咁我點解會睇流年咧？流年觸發點咧就係話好多嘅意外嘅成因或者官非咧，都喺嗰年會出事嘅。即係頭先台長所講啦，我哋前任特首咁樣咧，之前完全唔知嘅好多嘢，但啱啱就係佢行政嗰年嚟講咧。就係、是、嗰個宮位裏面嚟講咧，就係、是、因為有粒可能係天形嘅星咧，佢就遇到咧咁啊官非前身啦，跟住然之後坐監。咁啊最近啊，因為有倫敦金事件，亦都係啦。咁啊倫敦事件嚟講咧，咁啊當事人咧佢都好得意啊，佢哋講咧就係話：喂，都唔知點解突然之間咁樣會出事咁啊！其實原來警方已經係兩年前咧就已經開始部署緊。咁如果睇翻佢哋嗰個本身有可能有啲個別嘅命盤咧，就係、是、話。根本上一兩年前咧就未有呢啲咁嘅星去睇到會出現有官非，但係就喺今年咧就會出現咗啦。咁啊大大小小啦，咁啊當然就係咪？好啦，如果喺紫微斗數裏邊嚟講咧，我哋最重要嚟講咧睇一粒是非同埋官非星咧，佢粒星咧叫天形星。嗱，天形星點解會擺第一呢？天形星咧係真係會坐監嘅星嚟嘅。即係如果你會照嘅時候嚟講咧，加四煞咧，真係會坐監。 都擺明有個形字喺度。 係啦，冇錯啦。天形星咧，佢本身嚟講咧，我哋叫副星嚟啫，佢唔係主星，但係佢係會照咗一啲主星，譬如好似係我哋一陣間會介紹嗰粒就係叫做廉貞星，因為廉貞星咧，你叫做囚星啊嘛，囚星亦都係叫做坐監。 即係入囚咯。 即係入囚啦，冇錯啦。咁天形星點解咁重要咧？咁天形星嚟講咧，就係主管咗咧，就係是非同埋官非嘅。嗱，我呢個第一句咧就講啦，佢遇到廉貞同埋地巨門啊，呢兩粒星咧，佢哋如果陷地嘅時候嚟講咧，當年咧就必定有法律或者有訴訟嘅官司。若果喺天盤裏邊嚟講咧，就主宰咗咧一生你都會發生嘅。不過要睇下邊個流年咧就會觸發到會。會有呢一個官非出現， 即係個引火位。 個人係啦，我哋叫做引動到嗰個星性出現。那如果呢個主星嚟講咧，都係叫做陷地。嗱，我哋講紫微斗數啦，我哋就係講廟旺啦，叫做平衡陷啦，分開五個層次嘅陷嚟講咧就最慘啦，因為點解咧？陷嗰粒星咧，即係冇咗個星性，個星性嘅力度唔夠啦。咁若果再加一粒星咧，化忌星嚟講咧。真係有官司前身，但你話打唔打得甩咧，就要睇下有冇得化解啦。咁啊，天形呢粒星嚟講咧，就係話，若果你打官司咧，若果有啲四煞齊衝之類嚟講，基本上都差唔多可以講都輸硬咁滯。咁啊，同埋咧，真係會坐監嘅。咁啊，要睇下你自己本身咧，嗰、那個究竟係咩原因啦？有啲嚟講，可能就係一啲前債官司又，有啲可能係刑事案啦，甚至咧有啲係桃花劫都會有。好啦。天形星咧代表刑事喎，又好奇怪喎。古時候已經有粒星叫天形咧，就係同刑事有關、官非有關。若果我哋嘅大運咧，就行到遇見有粒星叫做七煞星，三會合。咩叫三會合咧？咁我哋如果睇紫微斗數本咧，佢哋都有個有 我哋叫做三方四正啦，個三回合裏面嚟講咧，會出現一個形星，尤其是喺官六宮咧，就要好注意啦，即係當年會好注意啦，就要睇下乜嘢啦，會犯官非，我哋咁樣講，咁啊要睇下嗰個星性咧，同埋嗰個四化嗰個引動咧，係究竟係咩事？咁啊輕則嚟講咧，就係罰款。咩叫做輕則罰款呢？可能當年嚟講就係真係過馬路唔依規矩過馬路咧，被開罰單啦。啊，甚至乎嚟講咧，就話唔覺意咁樣啊跌低咗啲嘢喺度喺街邊，俾人嘅告你啊抌垃圾啦嗰啲咁樣輕啲嘅，或者咧就係泊車違例啦，違例泊車啦。但可能重質嚟講咧，就係話如果啲星性咧係真係好強烈嘅，都唔係啲好靚嘅星啊或者煞咧齊匯嘅話咧，就分分鐘坐監嘅。咁啊，但係香港嚟講啊，因為咧就行呢一個我哋叫做普通法啦，咁咁啊，除咗坐監之外嚟講咧，有啲可能會判社會服務令，咁啊要睇下當時嚟講佢係發生啲乜嘢事，同埋點樣判咧。好啦，我哋睇翻如果天刑呢粒星嚟講坐命宮會係點咧？天刑呢粒星如果一坐喺命宮嚟講咧，一生之中嚟講咧，多多少少咧都會同犯法嘅嘢有關嘅。但係你被唔被捉到咧係另一回事。 係啊，出嚟再講最慘呢樣嘢。 係 啊，即係咧，呢啲好乖嘅人突然間有一日就要。即係俾人啊，要拉要鎖咁樣， 因為佢本身個星性嚟講咧，佢就係主宰咗啊牢獄之災啊嘛。咁變咗嚟講咧，一生之中咧，可能咧都會有機會咧犯咗法，自己係唔知嘅，或者係可能咧比較輕啲嘅。你話可能誒讀書嘅時候嚟講咧，可能咧就話考試出貓都會有嚇。但係如果你大咗，年紀大咗漸長之後嚟講咧，就可能咧就真係做咗啲違法嘅事，或者可能好小事，但係就未必會知嘅。好啦，同埋我哋要睇呢個天刑星嚟講咧，同埋啲主星嘅背後咧，就話睇下佢本身有冇嗰個犯法嗰種傾向啊。但有啲人唔係噶嘛，有啲人係真係密謀去犯法噶嘛。但有啲人就唔覺意踩到地雷都會有噶嘛，係嘛？咁啊，譬如我哋舉一個例子啦。若果嚟講咧，有天刑星嚟講咧，匯照或者入咗個財帛宮裏邊咧，咁我哋必然睇到啦，即係話同呢個錢財有關係嘅。咁我哋舉個例子，好似今次嘅事件啦，兩單倫敦金啦，咁啊，可能佢大部分嘅都係同呢個喺呢個財帛宮咧會出現呢粒星有關係嘅，即係匯照啊咁樣。咁若果你喺子女宮出現嚟講，會點樣咧？子女宮出現嚟講咧，就係話咧，可能咧係同子女有關係嘅，可能嗰個仔女嚟講咧，當年嚟講咧，就可能好似今次考 DSE 咪有一個出貓嘅俾人捉咗，然之後嚟講咧，取消曬 咁多科取消曬， 係啊，全部取消曬。咁啊，呢個同你嘅子女會有關係。咁好啦，因為子女宮咧就係呢個田宅宮嘅對宮，咁我哋啊亦都叫做開心宮。咁啊，古代嘅人又好得意，咩叫開心宮咧？其實係桃花位叫做。好啦，若果天刑星咧出現喺呢個情況嘅話嚟講咧，就必定同桃花有關啦。即係我哋所俗語所講廣東話叫做咧，可能俾人捉黃腳雞啦，甚至乎嚟講咧，你行過街邊。望一望一上去喺砵蘭街，突然間俾人捉咗，話你做咗啲不正當嘅行為，咁都會有嘅嚇。但如果你話有星性去有其他吉星去化解嘅時候咧，可能咧俾人拉咗入去廿四小時無罪釋放嚇。有啲人咧就可能嚟講咧就唔好彩啦，真係慘啦，可能咧就俾人咧就砌山豬肉，講得難聽啲，都會有呢種情況。好啦，如果打官司咧，咁我哋亦都要睇呢粒天刑星喎。這個呢就比較上有啲技術性嘅。如果紫微斗數就係話打官司要睇天刑星坐嘅宮位，個事業宮嘅宮位，即係左邊嗰邊。化忌星若果入咗個流年宅厄宮，因為流宅厄宮就係你自己嘅，本身就係你自己。衝父母宮，父母宮係咩呢？叫做辦公室嘅地方。宅厄宮亦都係叫做咩呢？鋪頭，我哋叫做店面啦。或者在遷移宮咧，衝自己嗰個命格。咁你如果你當年遇到有打官司嘅話咧，基本上嚟講係必定會輸嘅。即係若果依條方程式出現嘅話，基本上會出現會輸嘅。好啦，若果嚟講，如果要化解嘅話咧，嚟講咧，嗱，好老實講真啊，如果你真係有個犯法嗰啲咧，我同黃師傅係唔會幫人化解嘅。我哋覺得佢哋應該嚟講受到法律制裁嘅。但係如果有啲嚟講咧，係真係被冤枉或者唔係咁大件事嚟講咧，就係話咧，若果遇到呢啲情況嚟講咧，就要牽制啦。點樣牽制呢？或者要將佢牽到嚟講，去到明年先去上庭。 咁佢打咧，咁可能佢輸嘅機會就少啲啦。咁喺法律上嚟講都有好多方法嘅，咁樣係嘛？即係好似邊個咁樣一話被判咗刑之後，我就入咗羈留病房咁樣，我有病係嘛？會咁樣，即係唔使入咗去監獄先咁樣。咁好啦，我哋睇第二個 PowerPoint 啦。嗱，第二個 PowerPoint 嚟講啦，依粒星同埋天形星加埋咧就相當重要嘅。咁啊，依個就係廉精啦。廉精我哋咧之前都曾經講過啦。咁佢係帶有呢一個感情同埋偏財嘅一個性質。咁所以廉精咧，往往所發生嘅同呢一個官非有關嘅嚟講咧，都可能同圖色字件啊、男女之間嘅感情關係啦，甚至乎嚟講咧就係話同呢一個錢財好有關係嘅。即係發現都係呢粒星，咁如果流年嘅事業宮咧坐廉精星咧，甚至乎就係話化忌嘅咧，我哋可以話佢喺當年嚟講個事業已經嚟講咧幾比較難以發展。若果佢係屬於一啲投機性或者賭博性嘅之類嚟講咧，唔係正行啊，我哋講緊啦嚇，好容易咧就犯咗金融嘅罪行啦。即係我哋最近睇到 倫敦金 啊，類似即係呢一啲啦咁樣，咁啊犯咗呢啲咁嘅罪咧就會被捕，甚至乎可能咧就會真係被控告嘅。好啦，廉精星嚟講咧比較特別啲嘅，如果佢喺坐喺個自宮裏邊嚟講咧，即係左邊嚟講啦，我哋叫自宮啦，同埋五宮，因為都係屬火，廉精星就係屬於丁火。若果係命宮帶有呢個時嘅時候咧，咁、那個福德宮嚟講咧就千祈唔好咧就行呢一個叫做丙宮，即係天罡嘅丙宮，因為點解咧？四化裏面嚟講咧，就丙同機槍廉啊嘛，逢親行緊丙嘅年份嚟講咧，廉精就會一定會化忌。咁一化忌嘅時候嚟講咧，呢啲嚟講咧，你犯罪嚟講咧，有啲人咧犯咗罪都唔會俾人拉得到。但係若果啱啱咁巧呢個時間咧，就遇到呢一個性質嘅話咧，就好容易俾人捉到嘅喎。咁啊，呢個真係要留意啦嚇。咁啊，命宮嚟講咧，亦都唔可以喺丙宮裏邊。因為丙宮嚟講咧，就係話廉精咧自化忌，自化忌嘅時候咧，就會犯一啲低級嘅犯罪，即係戇居居咁樣自己唔知道咁樣踩地雷。 譬如話係咩啊？中意去嗰啲Seven Eleven偷嘢。嗱，我就識真係識講咪飲嘅，唔係識得添。有錢嘅。 但係就中意嗰個做嗰個。 生手係啊。咁我諗就唔係 一種病態嚟嘅， 一種係 一種病態。嗱，廉精自化忌咧，好多時咧就個心咧好中意咧博出位嘅，自己做一啲嘢咧就希望咧引人注意啊，甚至乎咧就犯咗啲我哋嘅低級錯誤啦。但係可能咧就會真係有啲低級犯罪，好似啊台長啱啱講咧，就可能咧真係無端端咁樣咧引起咧真係超級市場啊咁啊偷咗支汽水。 唔係最慘就係佢就偷一次就嗰次中 毒。係啦，就中啊，係啦，就係會係就係有啲咁佢當年嚟講就係可能就係因為年精升化忌啊嘛，咁可能就會出現咗呢個咁嘅好無聊嘅行為，咁啊跟住被入罪。好啦，另外嚟講咧，廉精係屬火嘅。咁若果佢喺呢一個亥子水位，即係我哋叫子宮同埋亥宮裏面嚟講咧，就好容易有桃花劫嘅。點解係單單整講廉精？因為廉精係叫做偏桃花啊嘛。廉精化忌坐命嘅人嚟講咧，就已經係好多桃花，就好多爛桃花。咁啊，但係廉精嚟講，若果喺呢度出現嘅時候嚟講咧，真係有桃花劫或者桃花災。咁就係同等於呢一個咧，坐喺呢個五宮裏面嘅廉精天相一樣啦。因為廉精嚟講有多組合噶嚇，咁啊廉精天相亦都係帶有好多桃花性質嘅。咁啊婚姻嚟講亦都唔好。咁啊流年如果入咗呢個亥子宮而犯咗桃花嘅話咧，如果大限嘅五宮亦都係坐呢個廉相咧，都係可以同輪，即係流年亦都係可以咁樣講。如果先天嚟講廉精坐命嗰啲人咧，亦都係比較陰公豬啲嘅。如果冇吉化嚟講咧，亦都好容易好多嘢桃花劫啊、桃花災啊，甚至借咗錢俾人啊，人哋唔還啊，或者咧就俾人冤枉啊咁樣嘅。咁啊，流年咧入咗呢個五宮咧，會有色爛啊，即係我哋所講啊，色爛啊。咩叫色爛咧？咁樣啊，即係可能咧，你同一個女仔咁樣拍拖咁樣，佢咧就未必係為咗錢嘅。咁你要同佢分手嘅時候咧，可能大吵大鬧啊，甚至而家動粗都會有嘅，甚至鬧上法庭。咁啊、就是， 最近咪有單啦，九龍城發生啦。咁誒， 一個打死了嘛， 是啊是啊， 一個拉了啦，是啊，都是因財，財就是女人啦， 是女人，是啦，冇錯， 就是啲色難啦呢啲。 哦，嗰單嘢嚟講，本來好像冇乜事喎，嬲尾然之後先好似先入咗醫院先咩咁，過咗一段時間先， 都一個禮拜， 係啦，好耐先有咁樣。咁咧廉徵嚟講咧，就我哋成日都叫水位犯桃花嘛。咁金位咧就犯法嘛，咁我哋就叫金位，咩叫金位嚟讲咧，就叫身位啦，同埋呢个身位呢两个宫位咧，就系好多时候咧就系因为钱财咧就而犯法。水位嚟讲咧就系因为色难，咁啊命坐廉相之人嚟讲咧，亦都好容易会中招，甚至好容易俾人冤枉添嘅。咁好啦，跟住我哋再睇下边咧，就系另外咧仲有两粒星咧，都系主是非比较多啲嘅，是非而变为呢一个官非嘅。咁啊，破軍星啦，破軍星古代嚟講，紫微全書就講啦，佢話破軍之命就不合女性嘅，在家就作閒婦啊嘛。咁啊，因為現在嚟講就唔同啦，現代嘅社會破軍嚟講就係大將，攻城掠奪；以往嚟講啊，大將軍。咁咧，佢做事嚟講會點樣咧？唔理人咁多嘅，咁啊，性剛就寡含，因為將軍啊嘛，要指揮人去做嘢啊嘛，好信自己嘅。咁咧，但係嚟講現代咧有少少唔同啦。我哋如果計過統計過嚟講咧。破軍星的人來說呢，男性都好少少，破軍星的女性呢就好喜歡說事道非的，成日都會即是我們說他怎樣說呢，我們 說叫做我們無線有一個節目叫做什麼明什麼明辨是非、啊、那個叫做那個很得意、啊那個、但他們真的不明是非的，就喜歡說的、啊、還有暴躁呢比較衝動一點，私欲比較多一點，好強和不認輸，報復心呢就很強的。咁有啲嚟講咧，就加化權咧，就好好講嘢好叻啦。但如果唔係嘅話咧，就不善辭令，就容易得罪人。所以咧就好容易咧就犯上呢個是非同埋官非。即係我見到破軍星坐命嘅人咧，一生之中嚟講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譬如人哋合作做生意咁樣啦，哇，次次都唔成嘅，因為次次嚟講咧都會出現好多是非爭拗咁樣，次次都係即是叫做怎樣說，次次都是叫做不歡而散的，會做到會這樣。所以破軍星的人呢，坐命呢，或者見到破軍星的人呢，大家要留意小心一點，跟他說話的時候呢都要自己呢要小心，如果不是呢他就會將啲言語呢就轉化了，加鹽加醋咁落去。以前我們小學的時候咪有一個遊戲好得意嘅，咪叫第一嗰個講，哎，俾$5你買雲吞麵，講到第30個嗰陣時咧，就變咗走去，就走曬樣啦，變咗咧就走去麥當勞買漢堡包噶啦咁樣。嗱，破軍星咧就類似好中意呢啲，我唔知點解咧，呢個係個特性。 遇到呢啲最好唔好講呢啲。 係啦，但係如果佢同六全星坐埋一齊咧，就會好啲啦。咁個人嚟講講嘢會正面啲啦。 咁巨門咧？ 嗱，巨門星就已經係嘴巴啦。巨門星啊，真係完全係說事道非嘅，同埋真係好易惹官非。 即係口不擲 言。口不擲言，同埋化忌星。嗱，呢啲嚟講咧就係乜嘢咧？就係話講嘢講錯咗，可能而導致是非而官非嘅。最容易就係巨門星咧，就俾人哋告毀謗，就係呢啲啦。 禍從口出。 係啦，禍從口出啦。咁你講一啲嘢，可能突然間馬話個富豪咁樣，咁啊富豪就告你毀謗咁樣，就係呢啲巨門星啦。咁啊巨門星嚟講，本身咧就水土啦，咁啊本身嚟講咧，即係個星性有水土嘅帶入，咁啊相克。巨門咧就同嘴巴就分唔開啦，即係我哋所講啦，亦都係屬是非啊糾紛。幾乎嚟講咧，無論佢係化忌或者化權都好啦，唔係化禄都好啦，其實都係比較有是非比較多紛爭啦。咁啊，好中意同人哋競爭，即係中意同人哋比較啊。所有嘅事咧就好得意嘅喎。嗱，頭先嚟講咧，我哋講呢一個廉徵星咧就好得意嘅，係人哋去告佢或者佢去告人。但係巨門星就好得意，巨門星就永遠咧都係自己作孽嘅。就由自己的嘴巴去造成講錯嘢而被人哋告、啊、或者嚟講咧就自己咧就唔應該講嘅嘢講咗出嚟得罪人，自己唔知嘅。 好蝕招又有、 啊。如果咧佢自化忌之後嚟講咧就仲好笑啦，會無端端咧會有損失，同埋咧引起是非，自己都唔知道發生咩事，突然之間收到張告票嚇，乜、啊、有啲咁嘅事噶、啊？咁自己都唔知嘅，會咁樣。好啦，另外嚟講，我哋又會講下咧，就話巨門如果同文昌一齊嘅時候咧，文昌化忌咧，我哋就會發覺到咧，就會喺寫文章裏邊咧會寫錯嘢， 同埋會簽錯文件。咁我哋呢個係好大劑嘅。咁大家咧就即管咧就要留意，因為文昌星咧，我哋叫文書之星啊嘛。咁有啲嚟講，我哋以前咧做報紙嘅時候嚟講咧，咁你知道噶啦，一寫錯咗條題目，一出咗街係冇得慢嘅。是真的試過，曾經試過的， 曾經試過的，很經典的。 我認識得有個以前有一個同事就在《東方日報》，就是那條題寫錯了一個字，真的出了街，即刻第二晚已經炒了。 但天師講這個呢，我覺得即因為我這行，我想我補充一點的，因為報紙呢，因為它有整個流程的， 是啊， 應該很多人把關，是吧？你個記者錯，那個編輯要把關，那個編輯錯了交代把關， 交代啦，是啊， 三條一錯埋咧，就老總把關啦，因為老總要睇大版噶嘛。 係啊，睇大版。 咁雖然唔係一個人嘅錯嚟嘅， 係啊。 不過喺報紙，尤其是譬如一啲大報咧，咁呢啲一定要有人負責嘅。 冇人淨講，我見過，真係親眼見過。 而且我係認同呢樣嘢嘅， 唔錯得噶嘛， 錯得㗎，唔錯得㗎，因為你要對讀者負責噶嘛。 因為以前就真係嗰個同事真係好慘啊，服務咗28年， 係啊， 就係錯咗一個字啫，嗰條題目錯一個字 嚇。咁你嗰晚睇唔到就睇唔到㗎啦。 副刊編輯出咗街， 嗰晚睇唔到就係。 因為點解咧？連校對主任啦，編輯主任啦，連副總編輯負責嗰個嗰一版嘅副總。全部都看不到，但是就捉過最小的雷劑期，就沒辦法了。所以來說呢，就說自己呢就真的要小心了，尤其是自己是巨門坐命宮，而且來說是從文字相關有關的工作呢，就大家自己要小心一點為上。巨門如果加了很多煞和宮的話來說，哇，一生之中呢是每天都會有是非的，同埋嚟講咧，有時會演變成呢個官非，莫名地咧突然間破敗，同埋小人係眾多。巨門化禄咧都還好，哇！你話巨門化忌嚟講，真係其實就幾陰公豬，又見到啲名盤都咁啊。但係自己嚟講咧，好多時候嚟講就要收斂一下咯，同埋注意多，注意少少。喺大限嘅巨門星裏邊，如果陷地，如果再加四煞咧，就真係有官災啦，同埋是非，同埋會破財。巨門在化忌的時候來講，人際關係就很不好的搞得，還有不招自來的是非，感情和婚姻呢其實都有很多負面的影響。所以我們經常說巨門來講，我們叫做一顆暗星，如果在紫微斗數裡面來講就化禄就最好，但是如果化忌來講就大家要留意一下了，就注意多少少，因為為什麼呢？由是非就演變官非。好了，以下下來我們就會介紹一個命盤。嗱，呢個命盤嚟講咧，就啱啱好咧，就係話廉貞同埋破軍星咧，咁咧就會喺呢個新宮裏邊咧，就係化忌嘅。咁啊，好多時候嚟講，初初學紫微斗數啦，咁我哋一見到話廉貞化忌，就以為係廉貞淨係廉貞可以化忌，因為破軍星喺四化裏邊係冇化忌。咁但係同一個宮位咧，連帶依粒主星咧，其實都有化忌。咁我哋頭先剛才介紹嗰兩粒星星之後嚟講咧。廉贞就已经是叫做囚星，破军来讲已经是叫是非星，那可以想象到这个命主是怎样呢？这个命主来讲一生之中来讲是遇很多灾难和很多是非。那另外来讲廉贞来讲坐廉贞破军坐这个宫位呢，就最大问题呢就是这个夫妻宫坐了个舞曲和贪狼星，老婆又很漂亮又很硬啦，这样更加唔好彩嘅話嚟講咧，就係話咧，佢個性格，我哋先講一講個性格咧，就話佢一生之中嚟講會點？因為佢都50多歲，一生之中見到佢咧拍拖拍好多次，因為廉貞化忌本身就係偏財星同埋呢一個桃花星，咁喺拍拖裏邊嚟講咧，佢又真係拍咗好多次拖都結唔成婚嘅喎，咁咧跟住嚟講咧就係話千揀萬揀，最後真係揀咗個爛燈盞。同時間嚟講，因為廉貞化忌咧，係引發咗好多男女嘅感情關係嘅。咁佢就算結咗婚都好啦，點樣咧？就係話，因為舞曲咧坐呢個夫妻宮，其實都唔係太好嘅。嗱，呢個睇到一樣嘢嘅喎，兩公婆打交，經常打交，直情係打到點？打到報警。 但係好得意嘅，我啊成日稱佢哋兩公婆都叫業員嚟嘅呢啲。 唔係打極都唔理 打打打， 佢哋唔係嗱，佢哋就唔係打得好厲害。你請我，我請你咁啊，跟住之後推你埋去，即係唔係話拳拳到肉嗰啲啦。跟住打完之後嚟講，是但一方咧就報警啊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就去到警署，警署都好得意嘅，咁佢哋希望都係排難解紛啦，唔需要落保去控告啦咁樣。跟住然之後就攬頭攬頸又走出嚟。 唔係咁，但係呢個個案咧又必須補充嘅。家庭暴力咧就絕對唔可以容忍，係啊，真嘅，即係因為點解頭先你講一個個別個案咧，即係好多時因為搞出 人命， 因為我自己做過呢啲 case 嘅，即係我哋訪問嗰啲就係佢哋俾老公虐待啊， 嗯， 咁就自己出嚟組織咗個會，咁俾我睇嗰啲相嘅，咁頭先你講嗰個就。即是大家即是作為一個個案去看啦。 大塊頭兩公婆咧就冇去到咁嚴重，因為我稱佢哋業緣。我哋有 業緣啦。 我哋咧，我哋咧就話次揾一次，我哋講咗佢兩公婆嘅命盤攞出嚟俾大家比照，你就發覺會業緣。因為點解咧？由佢未結婚之前嚟講咧，已經係喐手喐腳噶啦。但係佢哋所喐手喐腳咧，就唔係話咧好似打 boxing 咁樣打泰拳咁樣打嘅。你即係、就是、你擁下我，我擁下你啊，扯爛曬，扯爛咗件衫啊嗰啲咁樣。咁啊，但係咧就做到咧，成個男家頭家族咧都好反感，咁同埋嚟講引發咗真係好多好多是非，尤其是大塊頭嗰個太太添，咁好中意加鹽加醋嘅，同埋咧大塊頭嚟講咧，佢係真係幾慘嘅。佢點解咧廉徵化忌加埋破軍咧？破軍嚟講係講運輸啊嘛，佢架車有一次俾人哋撞爛咗，好彩佢唔喺度，但係撞爛咗嗰個人嚟講咧，報咗警之後嚟講咧，就一直都唔肯賠嘅。是幾年都不會賠回錢給他的，他造成他的生活是很大很大的困擾。一個就是他本身來講工作的地方，工作地方也都很是非的，很過癮的，大塊頭的個人他就永遠覺得上司都不及他的，那他呢就兩年幾三年就會轉一份工的，那麼過去那二十年來講轉了六七份工， 轉到就厲害 了，很得意的，那些人就受他玩的咁啊，所以嚟講咧，我哋見到咧有啲是非星坐命啊，或者見到有啲親朋戚友係咁樣咧，咁我哋都希望咧就佢哋咧可以咧就放下，即係有啲嘢唔好太執意。咁咧就同時嚟講咧，因為咧我頭先都講啦，人言可畏啊，可以累死人噶。咁啊，同埋嚟講咧，就夫妻間嚟講咧，若果出現一啲孽緣嘅時候咧，大家更加要放下，同埋彼此之間咧就要尋求一個方法和睦共處就最好啦。咁或者我哋下 休息翻嚟， 休息翻嚟 第二節啦。